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 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 在音乐的道路上 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刘倩彤，《无花》，上升2名。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美的微光。 By your side， 下降一位。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第三名，梅诗维，第一首歌献给生活，下降2位。 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 名庞奇祥，习惯，上升2位。 习惯了被刺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 第一名，曹敬鹏，《梧桐梦》，上升1位。 他梧桐幻想，凤凰乘凉，可笑的下场。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 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 在音乐的道路上 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您好 ，UZK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分析成功，已为您打开 FM98.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皱纹，叫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喜欢你一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我喜欢你打篮球，每个瞬间都很闪耀，喜欢你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我喜欢你陪我看书分心，看我头下翻页游戏，我配合你的偶尔心情感冒发烧，你是甜的药，就算当大宝有你烦恼全伤。 沙漠那里有很多骆驼，不 再寂寞，会围绕着我陪我说说，我心里有片沙漠，点缀着森林湖泊已经过，有我爱吃的小水果。挣脱了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轻松过。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不要再跟着我，再骑着我，沿途云朵。

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上嘴，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人睡，月上草春风吹， 到夏天别睡。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 心没有也被浸透，一起去吹风。 笑是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来，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Shine， 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谁和。就还今天应该很愉快 Shine 声音 baby， 把我的心全部打开来，赤裸没有一点掩盖，我没有防备走了进来。 I wanna say goodbye， 释放的荷尔蒙 释放出来， 你说我有点懵， 我不懂， 你和我解开了寂寞，我有句话悄悄想对你说，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我不能这样 no no no no no， 能否贴身围着你围绕你身边转，你对我说 no no no no no， 我不该相信这里，但是我扯也扯不出你手掌心，就在你说今晚的九点半 baby， 让我深陷下去 no one no one no one no one no， 那那那那哇， you're my baby，味道真好美，像花蜜一样让人好沉醉，肌肤如水我已经被你包围，全身湿透也一直在回味， 回味 你是我 baby， 你就让我 crazy， 想 象你 lady， 深蓝耀的 lady， 那黑暗诱惑中略带一点美，要我如何不深陷 no，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我不能这样 no no no no no， 能否贴身围着你围绕你身边转，你对我说 no no no no no， 我不该相信这里，但是我扯也扯不出你手掌心，就在你说今晚的九点半，让我深陷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给我你的心就在这不能断，喜欢你我已经开始喜欢你，黑眼中那月光看到你的脸， 你的脸， 你的美丽侧脸，更多一点更多一些 baby girl， 我想要抓住你的手，每天每天守护在你的左右，我来给你宇宙拥抱你的每每一刻，让我一天一天慢慢的成熟。You， 想着你成为我一种坏习惯，我不能这样 No no no no no， 能否贴身围着你围绕你身边转，你对我说 No no no no no，相信这里，但是我扯也扯不出你手掌心，就在你说今晚的九点半 baby， 让我深陷下去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 no way。